大我到一道里阿达里你都可舍令孤阿一道你都可让亲大阿度阿罗萨拉孤阿西阿 摩阿罗拉一道亚拉帕波索罗阿米塞 Sabah, roh aku, alai sebaik.